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陈志远 Paul。 Hello 就。如果我没记错，认识他那时候可能就是智库或者是张炳亮，就是帮张炳亮那时候。那时候呢十几，即应该是十几年前。 是啊。 跟着就入了政府，跟着就出来了就做文化企业。活现香港。原来都七八年了，你现在。 2013开始了。 是不知道，差不多八年下。喂，想不如讲下，即系七八年之前吓，即系搞一个即系文化企业，搞咗七八年，即系其实即系如果而家好简单咁讲翻，即系初衷系，而家好多中意讲初衷，同埋即系而家真系呢七八年做到嘅嘢，或者呢段时间即系做到嘅嘢，会唔会都好多嘅一啲变化，或者主要嘅变化会点样，或者有啲嘢初初想做嘅，其实系做唔到嘅。 嗱，個初衷又冇乜改變嘅，咁因為即係我自己就好中意即係撇除喺公共事務呢個遊走啦。咁其實我另外一個身份好中意去旅行嘅，咁咁我自己就即係一嚟有一個興趣啦，咁你將自己興趣變成事業咁樣，即係好多人都夢寐以求嘅嘢啦。咁另一方面咧，就我哋成日覺得旅遊一個窗口嚟嘅。即係你個旅遊業做得好唔好，其實對人哋點樣睇你個城市有好大嘅影響。咁我成日都講，即係之前大概十年前到啦，即係有個導遊阿珍事件嘅，即係有個內地嘅導遊就鋸客啦，即係咁嘅唔成功，咁之後就係咁鬧啲遊客，咁嗰陣時就引起軒然大波。咁有時即係我自己都不斷問呢個問題，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旅遊業，其實你係一定要問自己一樣嘢，就係你做生意啦，咁即係揾錢營運一回事。咁但係其實你有冇令到自己個城市更加好？係啦，咁如果你如果用呢個做個判斷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個旅遊業有好多嘅嘢需要去做嘅。咁一嚟就話我哋有冇將成個城市最好嘅一面或者最正嘅東西可以去攞出嚟啦。咁呢個就關乎你嗰個成個行程啊，或者你點樣設計成個旅遊體驗，再牽引住成個旅遊規劃嗰方面啦。咁第二就話，即啲人嚟到嘅時候，其實係咪真係所謂有種好一嚟賓至如歸啦？第二就話你城市有冇俾到一啲佢係好有啲，即係我哋成日講比較 inspiring 嘅嘢俾佢。咁除咗係商場啊，除咗係即金鋪啊、藥房啊之外，咁其實我哋個城市有冇一啲更加好嘅嘢咧？咁咁我開始嘅時候其實就係攞住呢啲問題去諗，咁啲問題就好形而上學㗎啦，係啦。咁但係最去到最後就話你可唔可以將佢變成一個真係入高三就落場去做一間一個旅遊嘅服務，係啦，可以真係做到頭先嗰樣嘢。第一個服務你係不斷令到人好感受到個城市，或者好中意你嘅城市。第二就話你做嘅時候，連帶住令到成個城市喺可能係文化啊、個社會層面啊、一啲保育啊、一啲藝術啊、城市設計嗰方面，你係有機會令到佢更加好嘅。咁呢個就當時嗰個初衷咯，係啦。 兩樣嘢啦，即係一，即係你自己係一個好細規模嘅，你又自己有少少即係都做部分啦，咁然後就係成個大嘅，即係首先你提到嘅都係成個地方個旅遊應該點樣展現出嚟啊咁樣，兩個層面，其實你覺得即係自己落手落腳做咗七八年啦，改唔改變到啲嘢咧，或者你自己做唔做到啲嘢咧，做係咪即係會唔會都真係好真係即係自己能力做到個好有限，而成個行業又有好多好根深蒂固嘅嘢咧，未必可以改變得到。 嗱，即係我又唔會話好覺得自己可以做到好多嘢，咁即係畢竟都係一間即係我哋間公司好細。咁講緊都係即係講緊員工人數兩隻手數曬，咁再加一啲可能導遊啊或者其他啲工作人員多一啲啦。咁但係咧就我哋覺得如果 间公司细一回事啦。咁但系有阵时好多时候有啲风气或者一啲业态生价生态嘅嘢，都真系由一个你要有人开始启动嘅。咁往往佢唔系一间好大嘅公司会做咁，因为即系 by definition 一间大嘅公司佢就系改得比较慢，或者佢好难去做一啲转身做啲新嘅嘢。咁但系我哋就相对嚟讲都开创咗一啲。所謂潮流啦，即係或者新嘅做法。咁一嚟就話我哋喺成個旅遊體驗嘅取材嗰方面，咁咧我哋就即係基本上都同傳統嘅旅遊業完全唔同噶啦。即係你講緊商場啊、大景點啊、樂園啊嗰啲，我哋基本上完全唔去嘅，係啦。咁啊轉翻就係話去翻最根本，你個城市可能係個社區啦、舊建築啦、一啲節慶習俗啦、一啲比較細啲。但我哋覺得連結起上嚟就有一啲好細而美嘅一種社會面貌同埋嗰個人民風景啦，咁而嗰啲應該係最正嘅。咁所以喺依方面嘅旅遊，即係旅遊個取材同埋成個體驗嘅設計嗰度，咁我哋都算係一個開創咗一個新嘅風氣啦。咁而慢慢 但改變到大嗰、那個即係因為好多人都會咁講噶啦，即係其實你香港個以前嗰套。大的景點 shopping、甚至食嘢咁都可能係啲所謂老本啊咁樣啊，未必即係食得好耐，咁特別係你自由行內地嗰遊客，可能係一啲即係結構上嘅即係跌幅嘅，其實嚇未必翻得到過往咁樣。新嘅即係呢啲諗法改唔改變到即係成個大嗰度咧？定係話可能都會係即係兩個 market 嚟嘅，會最終啊？ 好難話取代嘅，即係因為嗰個市場仍然好龐大。咁不過即係有陣時就話，即係頭先所講個質變其實都重要嘅。咁我哋慢慢做啦，咁亦都有其他即係一啲新嘅公司去做啦。咁我哋見到成個例如我哋個旅遊嘅宣傳。或者即係開始政府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旅遊策略，咁開始其實都會關注啦，即係呢啲所謂即係深度遊或者呢啲所謂文化或者綠色旅遊嗰方面啦。咁我哋見到旅發局嘅成個宣傳策略，咁亦都開始有個轉變啦。咁我哋亦都同旅發局有啲嘅合作，希望可以即係喺嗰方面個展現香港嘅時候，其實係可以兼顧埋依一方面嘅。咁但係好多嘅一啲長遠嘅工作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個困局喺嗰度嘅。咁一嚟就係我哋對於成個文化旅遊規劃咧，其實好割裂嘅。即係我哋而家真係做旅遊個就係商務及經濟局啦，係啦。咁佢其實係從一種業界促進嘅角度去睇。咁但係你講緊一個城市嘅文化體驗。同埋成個就規劃咧，其實就牽涉好多其他嘢嘅，即係例如講舊建築保育就去咗第二個局，講一啲嘅傳統節慶入第二個局，講一啲條街好唔好行啊，一啲規劃嘅咧又係第三個局，咁變咗咧其實而依幾個局就住成個城市嘅體驗，包括我哋自己人，即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嘅城市體驗，同埋遊客嚟香港嘅體驗嘅依方面嘅嗰個成個所謂嘅 cityscape 啊。个设计咧，其实又唔好倾计嘅。咁 呢啲好似都系讲咗好多年嘅一啲老问题，甚至会有啲人提话啊，旅游系咪一个即系更加要提升嘅，甚至一个局啊，或者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系附属喺一个局里边嘅嘢咧？个第一，第二就曾经都有段时间即系讲到仲阔啲嘅文化嘅、文化，我都会相信即系唔知系讲紧西九嘅，仲系讲紧即系阿波首先会提到一啲个社会面貌啊，即系本土嘅一啲嘅文化或者特色嘅嘢。咁呢啲其实系咪？真係所謂深層次，即係搞極，即係都可能會搞得掂。 一嚟就個體制問題啦，第二就話我諗同香港好多其他範疇一樣，就係我哋冇一個所謂願景，即係通常就係你有一個願景，咁之後咧我就去用我嘅政策同埋成個所謂配套啊策略，去希望達至嗰個願景。咁 呢個就唔係講緊話咩國際金融中心啊，咩嗰個願景。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例如，即係我用最簡單一句説話就話你如果我哋香港想做所謂一流嘅旅遊城市，係啦，即係一流嘅旅遊城市，你要喺個而家我哋就純粹係所謂鬥嗰個 旅客量啦，係啦，咁我哋實贏啊嘛，係咪先？啲內地咁多同胞落嚟，我哋八成都係內地人。咁但係如果你講緊所謂吸引力，係啦，即係你去到你得一個假期，你一個遊客佢要揀亞洲一個城市去，可能留一個禮拜，係啦，佢會揀東京啊，揀台北啊，揀首爾啊，定係揀香港咧？你要喺依個競爭上面，你要即係就算其他嘅城市幾多姿多彩，我都會買嗰張機票嚟香港，係啦。呢個就係所謂一流嘅旅遊城市嗰、那個嘅嗰、那個嘅遠景。咁但係去問心嗰句，其實如果我哋個城市夠唔夠吸引，夠唔夠吸引？而家就通常嚟從嗰個旅客嘅留香港嘅數字講緊兩點幾日，係啦，即係好多嘅時候都係當一個所謂嘅中轉站啦，即係或者去亞洲好多地方咁啊停一停香港啦咁樣，係啦，佢都唔會當係香港係一個所謂比較長啲流浪留可能留一個禮拜留兩個禮拜嘅城市，更遑論咧佢可能一年會嚟三四次香港嘅。咁但係如果你比對嚟，我哋香港人佢一年可以去十次日本，去八次台灣係完全冇問題嘅喎，係啦，因為佢有嗰種所謂文化嘅吸引力啦，或者佢嗰個就係有嗰種除啦，所謂文化嘅除，你因為你好想真係會經常去經常去翻去。我哋應該有個咁嘅視野，或者有個咁嘅遠景之後去規劃我哋成個旅遊。 即其實是不是相比你說呢，南韓日本其實都已經做到這裡，而香港是未做得到 的？是啦，那當然即個類比有些未有些所謂不可比的，因為我們說一些是國家啦，或者比較大的地方，香港一個城市。但是如果你說純粹以城市去比較，其實我們很多地方都有些落後的，即或者是沒有特別去就著這個所謂文化吸引力呢方面去做一啲所謂策略發展啦，同埋規劃，咁變咗咧就好蝕底啦。咁亦都咧有一個好通常就係話，即係你個競爭如果輸嘅時候咧，咁你嗰啲業界你都會的起心肝噶嘛。咁但係我哋個旅遊業界又因為過去十年啦，即係一個自由行嘅經濟變咗係，即係我即係我自己係呢個業界，但係我都經常去指出咗，我好少見一個業界咧是咁少改革嘅，即係或者咁抗拒改變，係啦。而確實嗰過去嗰十幾年啦，即係因為自由行，因為內地遊客嘅嘅嗰個原因咧，令到旅遊業界賺錢好容易。即係佢唔使特別話用我要攞啲最正嘅嘢去出嚟，因為就算一個最普通嘅行程。係啦，即係可能去下山頂啊，去下一個樂園啊，咁之後就去食餐飯，最緊要買嘢，一個最普通嘅行程。你發現咧，當內地嘅人開一開嗰、那個遊客嗰個閘咧，就啲人都會蜂擁而嚟嘅。咁所以成樣嘢我哋唔係諗啊，其實我哋係咪攞啲最正嘅嘢出嚟，令到你無喺揀依個城市同隔離嘅城市，你會嚟依度，變咗就個十年啦，即係一個業界比較大嘅惰性啦。咁亦都覺得其實咁都冇乜問題啦，係啦。咁但係就忽略咗旅遊其實係一樣好面對住外來影響嘅嘅一個市場啦。咁而佢係最首當其衝嘅。咁包括社會事件就第一棍啦，再加埋疫情就第二棍啦。咁去到一個位置就是雙重打擊的時候，過往的而過去十年其實都沒有特別想過轉型，沒有特別想過提升，沒有特別想過怎樣去醞釀一個優質旅遊城市的遠景。所以去到這裡的時候呢，就突然間就無所適從，同埋真係所謂殺個措手不及。 你沒有提到即係政府，其實政府個有沒有角色在這裡呢？定係話真係好似就係即係你嗰個業界真係要等佢如果係真係食老本嘅，即係個覺得都咁樣嘅，唔需要做到啲咩嘢嘅。咁但係即係你作為一個政府咁，即係照計應該係睇遠啲、規劃遠啲，有個諗法、有個遠景咁樣。喺呢度其實係點樣睇翻即係政府有冇做一啲其實佢應該做嘅嘢？ 嗱，佢又唔係冇喐到嘅。即係我哋講緊幾年前啦，其實政府有一個旅遊發展策略嘅藍圖啦，即係終於出咗嚟。咁要求咗好耐嘅啦，即係或者即係講咗好耐，喂，我哋係咪真係要有一個方向話俾我知旅遊發展係點啊？咁幾年前咧就有一個藍圖啦， 咁個藍圖咧就羅列咗好多嘅一啲工作項目啦。咁老實講咧，佢啲工作項目就只係將佢做緊嗰啲嘢咧，就變成一個所謂嗰類嘅藍圖。同埋咧，其實睇嗰、那個睇嗰個藍圖咧，佢有一啲方向。系啦，即系一啲一定唔会错嘅方向，咁啊，即系将香港变成一个即系发展绿色旅游啊，啲文化旅游嗰啲，即系嗰啲方向唔会错嘅。但系点样将佢所谓落地去 operationalize 咧？其实我哋又唔系好见到一个方向。咁同我哋过去睇旅游发展好相近嘅，就系我哋比较系好 pro 市场。即係我哋覺得其實旅遊業界佢自己會搞得掂㗎啦。咁當佢旅遊業界佢要吸引遊客，咁佢就自然會做啲最好嘅嘢，或者要好接待嘅遊客。我唔需要做啲任何特別嘅所謂旅遊規劃啦，即係旅遊文化旅遊嘅規劃。但係過去十年就話俾我哋知咧，依一個咁嘅諗法係我未必錯曬啦，係啦，咁但係就一定同你原本嘅想法好唔同，因為如果個業界，業界真係當自己係個業界人，係啦，即係佢真係當自己係一個生意揾錢，嗰啲誠意，其實佢冇進入去我哋城市，成個旅遊城市嘅一個所謂嘅文化脈絡入邊嘅，咁所以其實你放任地。俾旅遊業界去 run 佢個 business 啊，即係去做個生意，咁就往往咧就會變成真係好純粹係一種揾錢嘅一個行業咯。咁其實你對於過去例如即係十年咁樣，我哋旅遊業好興旺啦，咁但係個旅遊業界對於令到香港變成一個更加好嘅旅遊城市，咁其實佢做啲咩咧？咁咩苦心自問，咁大家都覺得個成績單又未係特別令人鼓舞啦，係啦。咁但係依方面其實因為政府覺得佢冇個角色嘛，即係我只係監管你，總之你唔好犯法，你唔好做錯，係啦，我就相信你嘅業界就會令到我個城市嘅旅遊業變得更加好啦。咁呢一個咁嘅少少係以前嗰種好市場， 但呢個冇變㗎喎。其實即係你首先講嗰啲，即係講出啲咩藍圖，即係如果講得即係cynical 啲嚇，即係都係一啲公關出嚟咁擺出嚟就話做咗啲嘢啦，寫咗一份好靚嘅文件啊咁樣。 係啊，係啊。咁但係又公平啲，即係有陣時就好多時候，因為旅遊業係一個。都是有一個市場，一個市場的商業元素，所以即係你又好難話預期政府可以做曬咁多嘢，咁所以呢個就翻去我哋原本開始的初衷啦，即係你又不可以要求政府即係政府有啲嘢可以做啦，係啦，咁但係最終就話你都是要整個旅遊業界有一個所謂整個質變同埋整個價值。嘅價值嘅轉變，而嗰個嘅轉變係希望我依間公司其實係即係講得肉麻啲啦，即係就同呢個城市係同呼吸同心跳嘅，係啦，即係個城市個好，啲人開心，啲人過住一啲好 enjoy 自己嘅生活，佢就自然願意將佢自己嘅一啲生活嘅故事點滴一啲 lifestyle 傳統分享俾遊客。咁而我作為一個旅遊嘅公司啦，係啦，我旅遊嘅公司其實係同呢個城市同步嘅，我要個城市好，啲人係生活得好，我先至有一個好嘅優質嘅旅遊體驗。咁而連帶住就話個城市如果有啲乜嘢嘢需要去保護，或者有啲乜嘢我哋覺得需要保留嘅時候，我哋認為。 政府的角色啦，呢度就 係啦。旅遊界都應該出聲嘅，係啦。咁依套係一套幾唔同嘅旅遊業務嘅想法嚟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好多人都好奇怪，即係我哋做一間旅行社啦，即係一間蚊型嘅旅行社，但係例如我哋會好關心城市設計，我哋好關心地方營造。我哋會主動走去試下有冇辦法可以救到一啲嘅舊建築，係啦。咁啲人都話：喂，咁你淨係一間旅行社，咁你即係唔會期待嗰啲你傳統嗰啲做星馬泰旅行社嗰啲會做依啲嘢噶嘛？咁但係我哋就話正喂，依、這個就係我哋個飯碗嚟噶嘛，即係我哋個城市。 五年十年之後，其實我哋有冇好好地保護呢個城市最獨一無二嘅東西，最精彩嘅東西？而如果佢哋有危機嘅時候，我哋需要所謂挺身出嚟去保護，因為如果佢冇咗嘅時候，我哋見到十年、廿年之後，我成個城市嘅個吸引力又會再低啲，係啦。咁而人哋亦都人哋又好好保護佢哋呢個城市最有趣嘅東西，咁所以成個旅遊嘅，如果我哋唔想喺呢個旅遊競爭度輸嘅時候，係啦，其實即係我哋旅遊業界要有一個諗法咯。咁而咁變咗就你真係變咗就真係需要落場啦，即係你真係需要落場成為你嗰個業界嘅一份子，去話俾人知，喂，其實咧旅遊業唔一定係咁樣嘅，我有一啲其他嘅可能性，我有其他啲所謂 alternative。系啦，而佢唔系斋讲咁简单，即系佢真系落场去做，作为一间公司去生存到。佢作为一个业务，佢可以不断去营运，但系佢仍然系有个真系希望参与带住某一啲嘅转变。 而你会觉得系做到一啲嘢嘅？黄都系咪一个例子？即系你会觉得系因即係一啲保留一啲嘢，咁而從一個即係旅遊啊或者一個城市發展嘅角度嚟講，係從你哋即係就算做一盤生意嚟講咧，都會係有幫助嘅，而最後亦都會做到一啲嘢嘅。 嗰、那個就係最即係最清楚帶到我哋頭先講嗰個、那個理念啦。咁即係黃都戲院就而家就會保留啦，咁即係會保育啦。咁佢之前就即係我哋都唔知㗎嘛，即係都係生死未卜咁樣一個六十幾年嘅戲院。咁我哋即係作為一間旅行社，再去發起一場保育運動啦，咁本身都有啲劇烈啦，係啦。咁嗰陣時有啲人問我哋嘅，喂，即係你黃都戲，例如黃都戲院都有六十幾年，咁你唔話後生啦，係啦。咁但係唔係真係咁老啫？咁你點解要咁著緊去保護佢啊？咁但係我哋個説法就話，如果你喺一個喺一棟嘅建築，好似一個人啫嘛。如果你六十幾歲嘅時候，佢開始有啲病啦，你唔急救，你唔救佢嘅時候，佢冇可能成為一個百年嘅老人家噶嘛，係啦。一棟建築，如果你唔喺嗰個位去介入，佢冇可能成為百年、二百年嘅建築。咁而嗰個嘅損失啊，即係嗰個我冇咗棟建築，你翻唔到轉頭噶嘛，係啦。咁如果我哋希望，即係我哋覺得，即係黃都戲院真係一個非常之精彩嘅建築，咁佢絕對有機會有條件啦，即係成為一個所謂亞洲香港甚至乎亞洲嘅一個旅遊亮點㗎啦。咁當然你有好多功夫要做啦，即係好多投入，你要好有心機，同埋用好多嘅所謂 intellectual input 去做嗰件事。咁但係個前設就係，如果我哋個城市嗰一刻，我哋容許依棟建築消失嘅時候咧，我就冇之後嘅所有嘅故事。咁咁變咗我哋希望啦，即係希望依一個係一個嘅示範啦，即係或者即係一個先例，就係話啊，有冇辦法可以當一啲嘅嘢我哋好著緊，我哋唔想佢消失嘅時候，其實我哋可以諗到一套所謂介入嘅方法，令到即係當然唔係百分百會。冇嘢可以保證百分百成功。咁但係例如佢個軌跡已經係向住可能會消失、會被拆嘅時候，透過你嘅介入嚟改變佢嗰個軌跡，嘗試改變啦，個軌跡令到佢生存保留嘅機會去大啲。咁我哋睇黃都戲院嗰個故事，其實係一個咁嘅故事。咁而如果我哋想個城市係精彩嘅，就要好多人都要去不斷諗呢啲方法啦，即係依個戲院就留到啦，隔離有棟唐樓要留喎，我哋有冇啲方法可以留啊？有個舊鋪，咁佢好有特色嘅，佢有故事嘅，但係個老闆要退休喎，係啦，我有冇辦法可以幫佢留到啊？咁我哋就要不斷去諗呢啲嘅方法，咁而去到頭先就話所謂嘅旅遊規劃啦，即係我旅遊策略發展。呢啲咪係一啲旅遊嘅成個旅遊策略，或者例如個發展策略應該要兼顧嘅嘢咯。咁因為最終就係你留唔留到呢啲嘅舊嘅東西，你可唔可以令到某啲嘅傳統傳承落去，直接影響你個城市係咪一個精彩嘅旅遊城市嘛？ 保育咁啊，拉远少少就天星嗰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咁往后其实都睇到个社会系多咗啲意识嘅。咁其实你睇翻即系近几年或者呢一两年咧吓，特别系当外国游客冇晒嘅话咧，其实即系都会见到就系、是。香港人又好或者是业界又好都会是说、香港自己本身都好多好嘢、本地游啊咁就多咗好多呢啲嘢。咁呢、這个其实即係係咪都对推一啲即係本地、或者你哋即係而家做緊嘅嘢下会係一个机会一个帮助实际上过去呢一两年攞唔攞即係捉唔捉到呢一个机会係可以再拱多一步旅遊啊，以至於再闊啲就係即係保護、保留翻香港自己一啲特色嘅嘢。 我諗個風氣改變咗好多，即係個風氣同價值改變好多。即係我舉個例子，例如你講天星皇后啦，即係我最記得嗰一幕就係咧喺皇后碼頭拆嘅時候，咁有個人叫林輝啦，就我啲朋友啦，咁啊綁自己喺柱嗰度啦，咁啊做柱男啦，我成日笑佢，咁最後就綁走，咁最後即係皇后碼頭都拆咗啦，係啦，咁嗰陣時係眾說紛雲嘅，即係對於佢做呢件。對於佢做依件事，咁有人就話：，佢即係誓死保護，係啦，即係好著緊誓死保護。咁有啲人話阻住地球轉咁啊，係啦。咁咧十幾年之後，主教山，即係深水埗主教山個配水庫啦。咁地下有個古蹟，咁咧就有個水務署嘅工程，咁咧就開始咗鑿穿個窿。一個街坊佢見到依件事，就好著緊，就企喺個推土機。前面就你唔可以唔可以咁，最後就即係停咗啦，係啦。其實個性質上面，佢阿芬姐啦，係啦，同埋阿林輝做嘅一模一樣，係啦，即係都係一個工程準備去嘅時候，佢以身去阻止，係啦。但係如果我哋睇社會個討論咧，就發覺已經幾唔同啦，即係之前就當一個社運分子喺度，即係啦，喺度衝擊啊，搞一陣咁樣啦，係啦。冇人覺得分值係交一陣啦，係咪？同埋大家係好欣賞啦，即係幾一致地欣賞同埋認同佢做嘅嘢，因為即係發現下面嗰個係一個寶藏。我哋講緊保育啦，即係個保育其實已經由一個所謂嘅社會運動，即係當天星皇后啦，即係一個好社會運動為主而轉化成一個公民運動啦，係啦。当个凿咗主教山凿咗个窿，咁有人挺身而出阻止个工程之后，个一两日系真系所谓群情汹涌嘅，咁好多人做研究啦，好多人做倡议啦，好多唔同嘅保育嘅人或者啲议员就叫政府叫停啦，咁就都叫停咗，都好快话，我哋会保噶啦，政府咁样，好多嘅专业嘅参与啦，好多人开始谂啊，有冇一啲嘅方案啊，或者好多嘅建筑师啦，即系都去投入，咁变到成个嘅运动，即系嗰个所谓嗰、那个层次啦，同埋成个大家投入。同埋唔同，即係投入嘅人嗰、那個嘅背景，其實都闊咗好多。咁所以見到其實成個社會咁，亦都因為即係因為天星皇后都真係一個幾所謂幾標誌性嘅一場運動。而我哋見到其實個香港社會啦，就保育喺呢十幾年其實行咗好遠。我哋開始關心我哋嘅過去啦，做咗好多嘅研究，好多嘅書啦，好多人真係所謂走出嚟去理解，去認識我哋嘅一啲舊建築啊，周圍行街啊，咁亦都多咗好多導賞團啦，即係我哋都有搞，亦都係所謂一個接一個嘅保育運動，令到大家都喺從個方法啦，同埋大家都自己不斷反省啊。其實我哋講保育啲咩？點解要保育？點解我哋要即係講得即係通常就即係啲講點解要 over my dead body， 你都要去救。救嗰棟嘢，我有冇一啲更加好嘅方法？我有咩更加準確同埋所謂多啲嘅 多啲嘅策略，令到我呢個保育嘅運動可以成功，係啦。其實我哋不斷每一次嘅運動都係經歷一個咁嘅思考，而慢慢累積到嗰種嘅智慧啦，即係同埋嗰種嘅經驗。咁有陣時就話我哋成日都講，而家話個公民社會，即係呢個咪係一個公民社會嘅學習同埋演變。咁而呢方面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啦，我覺得係啦。 嗱，呢個轉變咧，其實都幾明顯啦。有啲叫佢做本土啦，或者有啲叫佢做身份認同啦。香港即係好中意香港咁，即係呢一兩年都有啲口號，即係粗口嚟噶啦，好中意香港啊咁樣嚇。咁但係落去咧，又會變咗政治上其實都敏感，因為即係又會賴到咩本土其實都已經政治上咧，可能都已經係有一種咁樣嘅標籤，咁但然後又見到係個社會係好好想即係要突出翻香港呢啲嘢嚇，落去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個咁樣嘅敏感位，即係壓力喺度咧？就係話即係你可能純粹講話我好中意香港，我要保留一啲好香港嘅嘢，價值又好，或者係身份又好，或者象徵又好，都會變得即係政治上都會變得敏感，甚至可能係會有一啲嘅即係壓力，係要淡化呢啲嘢。你睇唔睇到有啲咁樣嘅情況啦，或者擔心有啲咁樣嘅即係出現？ 嗱，我就咁睇嘅，即係成日即係我最記得政府。即係有一個國民教育啊，你又講即係有好多嘅你要認識祖國，咁但係其實佢有一個運動係家事香港啦，係啦，咁你有陣時就話你要所謂你要有個家，你先至有國噶嘛，係啦，咁而其實家係一樣乜嘢嘢咧？你落去嗰條街嘅嗰個鋪嗰條那個街道嗰度扶手。附近嘅人，附近嘅一啲生活，其實呢個就係所謂家，所謂家嘅家嘅概念。如果你想啲人係要有歸屬感，國家嘅歸屬感，你一定要有一個地方嘅歸屬感，係啦。兩樣嘢唔係即係兩樣嘢唔係一個完全排斥嘅東西，而其實又係一種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個挑戰啦，即係或者嗰樣最微妙嘅就係你點樣可以將呢兩樣嘢可以比較係唔係將佢變成一啲好水火不容嘅東西啦，咁亦都好不幸地，因為我哋個成個政治浪潮啦，即係個政治，我哋呢兩年成個社會喺一個高度政治化。嘅一個經歷，咁令到我哋好連即係冇咗呢個所謂嘅機會。咁但係咪所有講所謂本土嘅嘢都係錯咧？咁其實一定唔係噶嘛，即係一個 common sense 話俾你知，唔係噶嘛。即係因為好多其實我哋講緊本土嘅嘢係講好生活嘅嘢，一啲好日常，真係所謂 define 我自己。嘅日常生活嘅嘢，咁而你嗰啲嘢冇得否定，你冇得割裂，系啦，而我仲系活喺嗰个地方，即系活喺嗰个成个生活脉络里面噶嘛。咁而有阵时就话，如果你想有一种，你想啲人系有好多人移民啊嘛，即系你希望啲人唔想走嘅，你希望啲人有个归属感。有阵时个归属感系建基有一个嘅基础噶嘛，个基础就系你对自己嘅地方嘅过去有个认识，有个明白啦，即系明白理解，而将嗰个作为你生活上面嘅一啲所谓 anchor 同埋你嘅一啲指引，你先至会对于个地方会着紧。同埋你想留喺那個地方嘛，咁所以其實你一種認識嘅過去，無論係個歷史啦，我哋附近一啲嘅舊嘅建築啦，一啲嘅生活啊、傳統習俗嗰啲，其實係幫緊你去做緊依一個所謂嘅歸屬感。咁再進一步啦，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即係有時成日話，我哋即係成日都話咩大灣區，大灣區要諗下嗰啲旅遊嗰啲成，咁成日都會有少少拗曬頭啦，即係係啦。咁但係如果你成日即係如果你用一個比較而家個主導，即係好想大灣區咧，咁我哋都要做分工嘅，咁嗰啲旅遊。嗱，你諗下啦，如果你其他嘅城市，香港有啲咩獨特咧？我哋嘅殖民過去，我哋仍然存在嘅一啲建築， 甚至乎啲街名啊，嗰啲嗰啲嗰啲城，其實依啲嘢係令到我哋喺成個大灣區啦嘅嗰個唔同嘅城市裏面 stand out 或者係預別不同嘅東西。咁有陣時候我哋去我哋主要做外國客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都會有啲內地嘅。嘅朋友嚟嘅，咁佢真係會，佢真係會咧，喂，有冇啲植物建築係啦？我真係未見過，真係喺內地冇可能，冇可能見過。你帶我去，帶我去睇曬，咁就超即係去帶佢行嘅時候，咁佢非常之著樣啊，又打曬卡嗰啲。咁其實嗰啲係我哋嘅過去嘅，係我哋一啲所謂 asset 嚟嘅，即係我哋一種最重要嘅文化 asset。咁固然佢有一個政治嘅過去，個政治嘅嗰個嘅。過去同你嘅大嘅嗰個國家嘅嗰個論調啦，即係可能有不符。咁但係如果你純粹因為一個政治嘅原因去將所有嘅東西可能要抹走啊，或者要拆啊嗰啲，其實你係即係少少係揾自己笨噶嘛。即係你將你自己最重要嘅一啲所謂文化資產去即係摧毀啦，同埋拱手相讓。 你擔即係擔唔擔心？只係而家即係所謂一國會放到即係好大嘅話咧，即係呢啲首先講到即係好香港嘅嘢，殖民地又好，或者係即係相當之本土又好，都會即係逐漸係會消失，甚至即係有所謂即係去殖未完，要繼續，甚至即係要徹底啲做啊咁樣嘅話咧，就冇咗。即係香港本身嘅嘢 嗱，我即係會有個擔憂嘅。咁但係例如我哋真係落手做一啲所謂文化旅遊嘅工作，因為有時即係我哋自己都問係咪做翻我哋覺得應該做嘅嘢咯。咁即係當然個大環境即係變咗，大環境變得好快啦，係啦。咁好多時候，例如啲人覺得啊，講嘅係咪要就住啊？係咪冇啲嘢即係唔應該去做啊？咁某啲政治上面嘅舉動，咁當然要諗得好清楚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太過，例如喺啲文化方面或者啲文化旅遊嗰啲，如果你下下都為自己即係去。會要成日擔驚受怕，覺得喂呢、這個係咪應該講啊？我係咪應該要帶人去睇啊？嗰啲，如果你太過自己封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咪正正越嚟越退咯，係啦。而嗰啲嘢其實唔係距離嗰條紅線真係爭好遠好遠喎。咁而嗰樣嘢，我又覺得唔使，你咪做翻自己咯，係啦。 嗱，我即係我諗你成個概念下活現香港，會覺得香港有好多活嘅嘢。有好多好吸引，好識得珍惜嘅嘢。咁但係而家我諗成個香港嗰個氣氛咧，即係或者喺特別係一啲中產啊，可能即係你可能有啲朋友都會係咁樣，可能有啲小朋友啊咁樣，就會覺得係香港係唔係活，即係唔係活越嚟越活，而係好似係死緊咁嚇 ，dying 嚇。咁仲係變到係唔係之前認識嘅香港？會唔會覺得即係你哋一路講緊呢啲嘢，同好似即係而家現實上即係社會上即係唔少人嘅嗰種感覺，即係香港其實係 dying 嘅，好似一個平行時空咁樣，會唔會有咁嘅矛盾？有時會覺得 嗱，就你又唔會太過，唔係你又唔會否定。嗰種情緒嘅，咁啲即係有啲移民啊，好多人走啊嗰啲，咁嗰一樣實質發生嘅事，咁走同唔走有一個理由啦。咁但係如果我自己個睇法，如果你仲喺香港，咁我仲有啲細路喺度啊，咁其實你作為一個家長或者一個人啦，係啦，即係其實你都有一個責任去諗我點樣去，你即係未必可以影響到好多。好多好多事，咁但係喺你一個好可控嘅細範圍裏面，咁你又冇令到嗰個嘅範圍嘅嘢變得更加好，係啦。咁嗰個就無論係嘅大環境係點嘅時候，咁都應該要做嘅一種責任啦。我會話，咁我哋就係做緊一啲所謂城市嘅文化建設，保育，去留住呢個地方最最有代表性或者最重要嘅一啲所謂文化資源，咁而 而嗰樣嘢我唔係純粹係為咗我自己嘛，亦都唔係純粹為咗今時今日2021年嘅香港，而係講緊例如個地方，如果仲有即係講緊仲繼續有佢嘅之後嘅生命個發展軌跡，50年、100年之後係啦，咁到時嘅政治形勢同埋所有嘢都可能完全唔同，我冇人去估到。咁但係例如一個我哋著緊嘅建築係啦，咁究竟嗰陣時留唔留到咧？其實就無關嗰陣時一個大政治環境，因為佢我哋作為一個佢要話俾後邊嘅我哋之後啦，即係下一代嘅人生活喺香港嘅地方，佢都應該要知道啊，曾經有依棟嘅建築，曾經有依個嘅故事，曾經有依個人，係咯。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以依個角度去諗嘅時候，咁又盡做咯。 嗯，但係即係都會有啲好現實嘅問題，就係、是、即係你都會有小朋友啦嚇，咁啊呢度嘅教育啊咁樣，咁都好多類似嘅即係年紀嘅。有年類似年紀的仔女子女的一些父母都真的擔心，因為你始終都是一個學校裏面個教育就是這樣的了，就是社會層面的教育也好，或者學校裏面的教育層面也好，都會覺得都會有些擔心。你自己其實擔不擔心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其實個父母對細路的影響都大的，係啦，即係咁固然個大環境或者教育嘅環境，咁但係例如個即係一嚟個父母佢可以選擇小朋友個教育嘅環境，咁就算唔係喺外國讀書，你香港都會有選擇。第二就話即係有陣時係一種所謂新教同埋嗰種價值上面，其實係好多時候都係個父母有好多嘅功夫，或者好多嘅影響可以喺依度咁樣，係啦。咁所以即都係嗰句我即係我父母咁都係一個少少好顛沛流離啦，係啦，即上到動盪，咁所以就即走嚟走去走去嚟到香港。咁個大環境當然有好多影響，咁但係有一啲嘅價值或者有啲對事嘅睇法，咁其實即我望翻，其實我父母對我影響好大嘅，係咯，咁所以即變咗就有陣時就話我哋即當然個大環境你要審時度勢啦，係咯，咁但係即對於自己仔女係啦，咁我又覺得即都可以悲觀地樂觀嘅， 嗯。最後都想問翻，即係好多人認識你係因為即係第一批嘅政治助理啦。當時好多人都會睇就係嚇，即係呢批將來可能就係即係喺個喺個制度裏邊嘅嚇，咁係管治者從政。而家睇翻，其實而家香港個環境，即係要透過選舉啊，要透過政黨啊。去攞議席啊，以至於改變個政策啊，即係咁樣嘅從政路，其實係咪真係冇得玩嘅咧？已經 個遊戲規則變咗好多咯。咁但係即係我成日即係嗰陣時嚟，我入政府嘅時候，其實都有訪問有講過，即係嗰樣其實應該睇得闊啲嘅。即係嗰陣時有個概念叫旋轉門啊嘛，即係旋轉門個意思固然就可以氹轉啦，係啦。咁但係更重要就話，即係你嗰個嘅要影響嗰件事，其實唔一定要喺政府啦，即係或者係一個所謂嘅行政機關嗰度去做。咁旋轉嗰個嘅精髓就係你唔同嘅地方攞到嘅經驗，你可以將佢帶到去下一個範疇。去帶出更加大嘅影響力。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去諗嘅時候，又唔使絕對糾結，究竟係咪從政之路係咪一定要喺議會，係咪一定要喺政府？咁舉我自己做一個例子，咁我政府做過四年啦，咁之後就離開咗，咁冇喺政府繼續做啦。咁但係嗰四年嘅經驗其實冇仍然喺度嘅，即係例如我去翻做自己嘅一啲文化嘅企業，對旅遊嘅發展有啲睇法，保育政策就我直頭一個推動啦，即係一個比較大嘅推動。咁其實睇翻追翻嘅時候，其實嗰幾年 嘅政府嘅經驗，對喺我自己喺公民社會嘅嗰一啲嘅倡議同推動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咁而嗰、那個講緊嗰個方法啦，即係或者做嘅方法，其實比起我未入政府之前。我都覺得是更加所謂準確啦，或者 你更加知道那件事，你想推動那件事帶得更加前，你應該要怎樣做。咁所以唔係淨係糾結係咪喺政府，或者係咪喺一個即係個所謂嘅正規嘅一啲所謂 institutions 裏面噶嘛，係啦。 好啊。今日好多謝阿 Paul， 即係陳志遠同我哋嚟傾咗咁多。佢背景其實好多樣嘢，仲有好多嘢可以傾。咁啊，但係今集我哋傾到呢度嚇，就希望有時間再揾阿 Paul 嚟傾下偈。多謝大家，拜拜。 好，多謝大家。